现场一片掌声的轰鸣，这样的结局让那些期待见证一场奇迹的观众都觉得不虚此行。掌声、尖叫，让才问了一个问题的司仪完全没有办法继续下去。足足等了快1分钟，现场的喧闹才平息下来许多。司仪连忙抓住机会，抛出了第二个问题：“下面是有关您个人的问题，作为西域家世的队长。” 赢得了这样的一场胜利，我想很多人大概都很好奇您本人现在有没有什么特殊的心情。这个问题一出，像是一个号令一般，现场顷刻间万籁俱寂。看起来司仪的话真是一点也没有夸张，所有人都对这个问题无比好奇。没什么，对于我个人而言，赢得比赛就是最重要的。叶修淡淡地说。 那，你有什么话要对家世说吗？司仪显然对于叶修的答案很不满意，特别想听到双方有点针锋相对的对话。继续加油。叶修的答案却依然平淡。司仪也无奈了，只好接着进行下一个问题。还有一件事，大家同样也很好奇。以前的您是比较不喜欢暴露在公众下的，但是这次复出，为什么突然改变了这一习惯呢？ 哼，这也没什么特别的理由，顺其自然罢了。叶修满不在乎地答道：“倒是一旁的陈果都替他捏把汗，这问题比较犀利，叶修总不能把真相告诉人家。嗯，因为以前我就是一个拿着假身份证犯规比赛的，这当然要低调了。”接连三个问题都没问出什么爆点，这司仪不甘呐，超级不甘。 他可不是什么临时拉来龙套的，他也是一个很专业的荣耀方面的媒体工作者，访问过相当多的职业选手。荣耀圈中有哪些职业选手是采访是比较难对付的，也算相当知晓。但是这三个问题过后，这位司仪就已经清楚，广大的媒体朋友不要以为叶修开始接受采访是件多美妙的事儿，难对付的职业选手名单恐怕 又要多列上一位了。好，下面我们就有请荣耀联盟主席冯宪军先生为星星战队颁发挑战赛冠军奖杯以及荣耀职业联盟的注册资格证书。司仪一看颁奖仪式都已经准备就绪，就再没有继续问下去。四个问题，其中有三个都是针对叶修个人的，都只是赛前关注的延续。 冯宪军在健步走上台来，带着轻松愉悦的笑容，过来和星星的每一位选手握手，送上几句祝福鼓励的话。而星星这阵中有两位对于冯宪军而言都不算是生面孔。还能打？握着孙哲平右手的时候，主席刻意的加了点力道，笑道：“不是很能，不过也足够了。” 即便是面对联盟主席，孙哲平张扬依旧。冯宪军笑着点点头，也没多说什么，接着握手下去。魏琛是最初两代的选手，那时冯宪军还不是联盟主席，谈不上交情，也是一些普通的交流。最后终于到了叶修面前，“真有你的。”冯宪军握着叶修的手说，“哼，哎，证书名字没写错吧？” 你也不要写错自己的名字。两句私密的交谈没有人听到，外人看到的只是两张各种融洽的笑脸。而后，冯宪军转过身去，拿过冠军奖杯，递向了叶修。叶修接过，将奖杯举起，现场再度掀起雷鸣般的掌声。现场司仪大声宣布着比赛冠军的归属。 不过说起来，挑战赛真正的价值事实上并不在这个奖杯，而在冯宪军紧接着递过来的这份精美的证书——荣耀职业联盟注册资格证书。拥有了这东西，就意味着星星拥有了下赛季参加职业联赛的资格，而这才是大家殊死搏杀、拼命要争取的东西——挑战赛冠军。 那从来都不是什么终点，而只是一个起点。就从这份证书开始，叶修接过了证书， 看到上面已经印下了星星战队的字样。证书是早有准备的，但是战队名字的字样却是在最终结果出来后才会印上去的。星星的其他选手早已经围了上来，冯宪军也很知趣地退到了一旁，把最终欢庆的时刻留给了星星的这些队员。这一晚他们才是真正的主角。至于那些失败的配角，也不至于完全被冷落忽视。冯宪军随后也去嘉世战队那边安慰勉励了一番，而现场各大媒体的记者望着嘉世这边更是虎视眈眈，他们已经整理了不知多少问题，就等着向嘉世发炮了。他们已经接到了通知，这场挑战赛赛后是有记者招待会的，这是历年的挑战赛赛事都没有安排的。可见以往的挑战赛虽然联盟给予了态度上的关注，但事实上还是相当简陋，关注度不够。而这一次因为叶修对阵嘉世这样的话题性，决赛之后居然破例安排了八卦时间。率先出席招待会的是嘉世战队，战队经理崔丽以及孙翔、肖时钦等数位嘉世选手出席了记者招待会，神情木讷地坐在台上，没有人主动发言，个个都保持着沉默。现场一片安静，记者们也是面面相觑。挑战赛失利，这个结果恐怕比起丢掉总冠军都要糟糕得多，尤其是对于嘉世这样一支豪门战队而言。记者们也很体谅嘉世人的心情，不过职业本色让他们不会因为同情就轻易放过嘉世。在陪着嘉世一起默哀了大概有半分钟，一些记者估计觉得自己也算是尽人事了，终于有人举手表示要提问了。坐上台上的嘉世诸人却依旧保持着木讷，最终还是联盟方面的新闻官在一旁点起了一名记者进行提问。 比赛期间，苏沐橙公然宣布和嘉世的合作到此为止，并直接坐入了星星的选手区域，请问能不能解释一下这是怎么回事？苏沐橙和嘉世之间是有什么不可调和的矛盾吗？ 记者不问则已，一问就是让嘉世十分难受的问题。不过毕竟都是经历过大场面的人，崔丽看了这一记者一眼，面无表情地说， 苏沐橙现在还是嘉世战队的一员，有关选手的未来嘉世会在和选手沟通后再做定论，在这之前没有什么可说的。 那么请问，在叶修宣布退役的时候，嘉世是如何和选手沟通呢？从今天这场比赛的表现来看，恐怕没有人会相信叶修是一名需要退役的选手，他的状态非常出色，不亚于嘉世战队的任何一人。 紧接着顺势就来的一个问题问的就更犀利了，这是嘉世一直以来努力公关想要淡化掉的一个问题，因为叶修本人从来不接受采访，这给了嘉世极大的便利，根本就是他们单方面怎么说怎么算。结果现在挑战赛的大结局将这过去的旧事引爆，叶修当初突然宣布退役，人们当然很想知道原因，但是因为这选手低调神秘，没有人能拿到来自当事人的第一手材料，嘉世战队是他们唯一可以拿来报道的消息来源。这样的背景下，嘉世战队想引导一下舆论简直轻而易举，他们必须掩盖叶修非正常退役的真相。结合嘉世战绩一年不如一年的现实，状态下滑自然是个非常合理的理由，而以叶修一贯的作风，悄然退役发生在他身上也不算蹊跷，粉丝们难过着却也接受了这一现实。本以为这一切都已经过去，谁想叶修在离开嘉世后居然自己又拉起了一支队伍，再然后他们竟然和嘉世在挑战赛里相遇，这可不是嘉世意料之中的事情。一个谎言开了头，也只能继续编制谎言来圆谎，好在叶修是拒绝媒体的，嘉世可以尽情地引导舆论。叶修从来没有出声说过什么，哪怕是最终杀入了挑战赛线下赛，接受了部分采访时，有关之前这些问题他也根本没有在意过。即便是这样， 当第一次看到叶修接受采访时，家世几乎忙着手脚。他们已经做好了各种公关应对的准备，结果却是白忙一场。他们所担心的、所介意的，叶修似乎根本不当回事。直至现在，叶修还是什么也没有说，但是他赢得了比赛。没有比这样的事实更具说服力了。你说叶修状态下降了，你倒是战胜他呀，拉着一支草根战队就灭了家世。别说叶修的状态真看不出下降，就算是真下降了，有了这样的战果之后，恐怕都不会有人相信。叶修的状态真的已经糟糕到需要退役了？没有人比家世更清楚这一点。他们希望叶修退役，正是因为他们清楚叶修还有着足够甚至可怕的能力。他们自己想要放弃叶修，但却又怕叶修成为对手后伤害到自己，如此得寸进尺，一发而不可收拾。现在有了强大的事实依据，这个问题变得十分尖锐。但是更尖锐的状况是，叶修现在不拒绝媒体了，很快他也会坐在同样的位置，接受同样的记者，回答有可能同样的问题。一言堂引导舆论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曾几何时，家世是多么希望叶修能走上前台，多多亲善媒体，做做宣传，叶修不。而现在家世倒是希望叶修能继续低调，继续拒绝所有媒体，结果他站出来了。他从头到尾什么也没有说，只是接受媒体这样一个姿态，就已经让家世如坐针毡。而后一场胜利更是一记响亮而又有力的耳光。 崔经理，崔领队。 恍惚中，崔丽听到有人好像在叫他，他想回应，但是却控制不了自己。 医生，有没有医生？叫救护车，有人晕倒了。 招待会现场乱成一团。